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越南、安哥拉、厄瓜多尔和尼日利亚等国分别举行了集会、联欢会和电影欣赏会。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庆祝活动。会上发言者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建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真正的国家，还加强和发展它，使之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国，并表示向两位伟大领袖致以最大的敬意。发言者热烈称颂金正恩同志，说今天主体的社会主义朝鲜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取得惊人的成就。